这时我就在妈妈的怀抱里，却寻遍天下何去遇着他。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同曲不同词的歌。接下来这两首歌呢，是来自于张艾嘉在1991年的时候他执导的一部电影，叫做《莎莎佳佳站起来》。这部电影呢有两首主题曲，有一首是你非常熟悉的陈淑桦的演绎，《这样爱你对不对》。那个时候李宗盛正好在为这部电影写配乐，所以呢便为陈淑桦定做了这首曲子。其实他还有另一个版本，粤语的版本来自于这部电影的主演叶倩文。这部电影其实是叶倩文他的从影历程当中非常少的一部现代都市的题材，都市情怀就是这样在歌里兜兜转转。91年的金歌金曲的颁奖礼上，叶倩文在拿到了歌后之后呢，出乎意料地选择了这样一首非主打的歌，歌里面不经意地表示出的豁达和从容，让你今天听来仍然会别有感悟。这首歌叫做《春风秋雨》。 所有感慨，最合或是从来无应该不应该，心底中不可说不愁哀，却也笑着面对未来。即使我哭过，伤得不太好过，泪滴后亦无怀疑，他朝可精彩。或我这一天必可找着爱，就算兜兜转转。我相信当感恋与感爱，活着就是完全无可比的精彩。或我这一天必可找着谁开，却也贪难去面对未来，只好再一次收起所有感慨，最合或是从来无应该不应该。即使当你爱与他在人海，每次爱没法预计未来，始终我相信当感恋与感爱，活着就是完全无可比的精彩。 是能打磨出最好的东西，比如情感，比如文字，比如音乐。 No necesito más de nada, ahora que me iluminó tu amor inmenso fuera y dentro。 行走的路上，我们轻轻依靠着时光的窗户。等待一朵花，吹开美丽的回忆。最美时光。 一段感情的路，有的时候也是从一首歌到另一首歌的过程。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同曲不同词的歌，它的哪一首歌曾经路过你的生命呢？在1993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邰正宵的歌手，他唱着找一个字代替闯入了我们的视野。后来这首歌衍生出了一串数字， 他唱999朵玫瑰，唱千纸鹤，他也被称为是数字情歌王子。在这首歌发行了一年之后，香港即便是谭咏麟这样的霸主级别的人物，仍然选择了翻唱，找一个字代替。这首歌至今也是他的演唱会上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首歌，叫做《再见已是泪》。 暴雨洒向寂寞汉子，人缓步失速，冷风里面，内心中的苦楚刺痛更使我倦，梦已失去没什么意思，从前或不懂爱的意义，这个深夜里难明白什么事情错对或是缘，在那天说浪漫句子，曾甜蜜依恋往昔片段，让娇小的身躯靠向我亲我面，但这天你弄着雨衣，垂头未懂得说一个字，心爱的伴侣无言含泪转身去，再见亦是泪，我对你爱意怎可决绝，未知那日痊愈，对你献上最深刻的一次，情人令我困倦，寂寞是等等等未完，仍期望你回来可痴恋多一次，人令我困倦，寂寞是等等等你远，仍期望你回来再共作这故事。

同样的一首歌，你手握麦克风的时候会不会也会犹豫到底要选择哪个版本？很多的音乐人都曾经写过同曲不同词的歌，罗大佑、李宗盛还有袁惟仁。他给王菲写的《玄牧》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曲子，王菲的版本空灵飘逸，而他自己后来演绎重新填词的这个版本呢，却是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浪漫。这首歌叫做《恋曲 LA》，是洛杉矶最平实的一面。 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在世俗限制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你是也是方向。 随时随地在等待， 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 记得那个夏天，爸爸的后背，露天的老电影。 回来吧，回来，我们一起工作。 我还记得绿皮车的轰鸣，告别的人群，你转过身去的背影。我还记得他的第一声啼哭，你眼角的泪珠和嘴角的微笑。 我们在时光上行走，我们在音乐里回首。 最美时光， 在我们为孩子的学位发愁之前，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大概也曾经为爱或者不爱一个人而纠结。所以当年陈奕迅有一首歌叫做《爱情转移》，如果打开词来对比着听，你会发现其实这首歌的粤语版本更胜一筹。